限的爱，换来无限的恨，到头来剩下我一个人，盼望你早日归来，默数着无尽的尘埃，爱你一生，恨你一生，将你心换我心，太真相依。 容姐姐的负心的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5月21号，农历咧就嚟到4月21嘅啦。咁啊，今日咧有个节气就系小满嘅。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的。今早早头半个小时我们飞去宝岛。都不是听紧故乡的雨，我哋有雨天的歌声。 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是我怀念的地方。 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下。 有如天的歌声来自这一首榕树下。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大家都应该会特别留意的。平时可能上班上学没那么留意。放假的日子通常都会留意一点，因为会不会可以出去行下呢，又会不会可以约下朋友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8%的。哇，炎热啦，个天气去到31度，去到个三字啦。可能一啲烈日当空嘅地方咧，仲更加会严重啲。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注重补充水分啦。确实系嘅，戴住个口罩焗住咧，即系觉得好似成日都好口干咁。除低口罩饮啖水又好似啊，人多嘅时候又会担心啦。喺室内嘅地方或者喺车厢咧，可能諗住濕啖口都唔夠膽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又唔飲水呢又唔得㗎喎。所以喺適當嘅時候呢，就盡量呢就係喺啲空曠嘅地方先至拉低個口罩，然之後飲啖水啦。咁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宝岛啊，点会冇宝岛歌王嘅出现啊？嗬！青山哥哥，泪的笑语， 翻不出时来时雨，来和雨一起了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啊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一起你在我怀里，泪珠啊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藏在睡梦里。寂寞里啊，藏在寂寞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Candy 姐姐嘅呢一首嘅《海誓山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6嘅啦噃。跟住咧，我哋有老师嘅出现。 梅花开，放满天下。梅花间，人想跟我们微微地打中华。看那遍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 刘家昌老师的这一首《梅花》，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已经嚟到5:28啦。本来咧仲想播尤雅姐姐的歌曲嘅，咁啊，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咁啊系留翻下次有机会再播放俾大家收听。咁啊，头先都讲啦，今日星期六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咧都会谂下，系咪应该都可以同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聚一聚咁样啦？咁但系咧都系要留意啦，始终咧呢段时间咧嗰个疫情。情咧都仲仍然系反复不定嘅，虽然你话哇真系比起之前嗰几万宗咧，确实都真系少咗好多个零系嘛，即系都少咗两个零嘅。咁但系咧，即系个感觉上边咧，始终都仲系需要大家去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啦。特别咧就系一啲嘅食肆度啦，系咪？咁啊，如果特别要除低口罩嘅时候咧，都系需要特别留意嘅。尽量咧都系出入一啲比较冇咁多人嘅地方啦，可以戴口罩嘅地方咧都我自己觉得系最需要，即系个口罩系紧紧咁样缠住自己嘅鼻同埋喉嘅。好啦，望个钟，咁啊要听5:3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厂内的乌克兰武装分子自4月21日以来被围困，目前已经全部解放，共有2439名围困在内的纳粹分子和乌克兰军人投降，当中投降的亚速营指挥官被装甲车带走。俄方说，这名指挥官因为马里乌波尔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市民有意对他的无数暴行进行报复而被带走。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总统普京报告行动完成，以及马里乌波尔由乌克兰武装分子手中完全解放。绍伊古较早前说，为了应对美国和北约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俄军正采取适当的反击措施，今年年底前将会在俄罗斯西部军区建立12个新的军事单位和子单位，今年将会为俄军提供超过2000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

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前程感受，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啊！今朝咧，好想听柳姐嘅歌声。当然啦，柳姐除咗《少女慈禧》之外，呢一首相信都系佢嘅经典作品之一。换到千般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枉送。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隔左千里白云漫茫， 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寒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下，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隔咗千里白云漫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带嚟咧有郑少秋加上真真佩佩，呢、這个佩佩当然唔系我啦，系咪？亦都唔系，即系我哋以前天台嘅陈佩佩咧，咁啊，亦都唔系武打明星嗰个郑佩佩啦。讲起我个名咧，确实真系好多笑料出嚟咁啊。通常从小咧都已经俾人嗌我做郑佩佩，明明佢睇住我系姓钱嘅，都系会嗌姓郑嘅。OK， 咁啊，而家出咗嚟喺电台工作啦，咁啊，好多时候咧都会俾人嗌我做钱佩兄嘅。咁我相信。赵佩兴亦都有机会被人嗌咗我个名字，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话名字真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代表啦，系咪？咁啊，无论你点样嗌我都好啦，其实我都冇所谓嘅，最紧要咧，你就系清楚知道。我是誰就可以了、有時即名字的東西都是、一個招呼來的，是不是？即你只要你逢星期四五六你留開這個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聽我做的清晨爽你就 OK 了。好了，講下最新的天氣預測先。天文台五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的。咁啊，呢一个嘅展望啦，咁啊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室外气温咧就系25度啊，相对湿度咧81%嘅。今日咧就主要播一啲嘅旧歌，关谷英真系冇办法，我真系太中意呢一首歌。 谢过客。 多少胜败尽皆过去，多少恩义似轻烟消，我踏流水不顾而去，管他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惘，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留梦里。要让暴雨洗去我心多俗泪，我愿疾风吹散了悲忧，悄然而去不怕时光漂泊，冰雪照顾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不去。

照盲念爱侣他、千般相思心挂虑，唯会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深厚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闭中相唱随，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心中消失恐惧。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省里咧，当然有佩佩嘅出现啦，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喂，梁医生啊，你知啦，嗱，近排疫情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宅咗喺屋企啦，咁啊，嗰、那个最明显咧。个肚腩仔咧就会走咗出嚟啦，咁啊见到好多人咧都自备篮球喺个肚度啦，系咪？咁啊亦都有人话咧话千金难买老来瘦，咁究竟如果年纪大咗咧，应该系有少少肉地会比较好啲啊，定系真系瘦会比较健康一啲咧？ 咁咧就最近都我见一啲病人翻嚟咧，都好多就系话。诶，点解磅重啊，重咗成两公斤咧？啊，有冇得去中心？有冇得做运动咧？其实搞咗四个月，就变咗个个咧都系个老腩突咗出嚟，多转少。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当你个平衡，即系嗰个食量保持，但系个运动量系少咗嘅时候咧，咁我哋个体重咧就会聚集一多啲，剩余嘅热能咧变成个脂肪嘅。咁所以咧，呢个就系个究竟。是豬圓肉潤好吓定係瘦瘦地好呢，咁就見仁見智啦。咁多人我哋一呢就要知道本身如果我哋个肥胖，即係话肥胖一般嚟讲，我哋讲緊嗰个即係所谓 BMI 呢，我哋高过正常即係嘅话呢，咁嗰个又会有一啲嘅叫做即係健康风险啦。健康风险呢就係我哋常见嘅叫做所谓即係代謝症，代謝症是咩呢？就話我哋最多見咧，就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高尿酸，咁呢啲咧都係一個所謂肥胖而引起嘅常見問題。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注意係個肥胖係一樣嘢可以預防嘅，即係就我哋知道嗰啲肥仔啦，嚇啲肥仔咧就係細蚊仔肥嗰啲咧，就係好多運動。不过咧，原来佢饮好多嗰啲即系 soft drink 啊，吓 汽水啊，纸包饮品啊，咁样啦。 系啦，做完运动就口渴啦，阿妈就俾樽汽水佢饮啊，俾樽饮品佢啊，咧系咪阿妈？ 诶，我唔会嘅，我系饮水多嘅。 哦，系啦，咁好多时咧就系、是、其实啊，点解我做极运动，我个仔都系肥仔咧？咁就系即系好多时喺我哋个饮食里边嘅注意嘅问题。 啊！但系梁医生啊，你要明白，而家好多人都讲咧，话我饮水都肥噶噃。 系我见亲要减肥都话会饮水都会肥，咁其实就唔系嘅，一定唔系嘅。其实饮水咧，我谂大家试下饮一个礼拜水，咁你都系其实应该只要瘦即系减低可能超过四公斤嘅，因为所有水都系应该冇诶，都系能量喺度嘅，清水系冇卡路里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系食。物嘅問題嚟嘅，咁翻翻嚟講個肥胖咧，其實除咗我哋所謂代謝症之外咧，佢年紀大咗之後咧，即係50歲後咧，打後如果你有個肥胖嘅問題咧， 其實就下肢方面咧，承受壓力咧，比一個正常體重嘅人高多咗啦。 嗯，你嘅意思即係話嗰個膝頭哥就好容易會出事啦。 係啦，其實唔單止膝頭哥嘅，其實咧就係、是。我哋个脚踭嘅部分啦，膝关节啦，同埋髋关节，整体个下肢嘅部分嘅关节咧会受压。咁、你谂下啦，一个譬如一个人嘅正常体重，中国人比较多嘅正常体重咧，应该系50-60公斤到啦，因为我哋唔系好高好大只，个骨架唔好大。一般嚟讲都系50-60公斤，女性多数系50公斤，男性多数60公斤。咁如果你多10公斤，即系话你每日都孭多10公斤，谂下啦，即系咧50公斤嘅人每日孭住10公斤米一路行，咁你会点咧？ 咁咪会好辛苦咯。 系啦，但系你原来你储咗个身上面，即系你冇得肥，咁所以咧辛苦得嚟咧就系会个关节嘅问题啦。咁嘅关节咧其实好多就膝关节，但系其实咧唔上单止膝关节嘅，如果个髋关节有少少先天性嘅缺陷。好多人都會有嘅，咁、個髋關節都會有關節炎啊、膝關節炎啊、腳踭嘅關節炎啊，咁其實呢個咧就直接影響到我哋話成長之後嚇，即、係我哋老啲之後咧，你嗰、那個即係、活動嘅能力，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影響慢性疾病，亦都影響嘅即係活動能力，咁都係我哋喺上咗年齡之後啊，你講60歲或者退休之後，你想乜嘢？ 嗯，梗系可以周围去啊、玩啊咁样啦，系。 系，咁如果你个肥胖令到你咧，就系、会影响紧俾人哋享受少5年至10年，真系好惨，系嘛？ 嗯嗯嗯，好啦，咁你头先系讲，即系除咗即系你会令到个下身部分咧会比较即系沉重一啲之外咧，头先亦都讲咧，因为肥胖嘅原因咧，就会令到好多身体嘅一啲嘅长期病患会走出嚟啦，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啦。咁头先你又讲。千金难买老来瘦又未必正确、哦，咁点样先至为之标准？点样先为之正确？究竟肥好定系瘦好咧？咁样听落去， 嗱，其实咧，咁我谂去到即系，其实我哋分唔同嘅年龄嘅。其实咧，如果系由40-50岁，所以我哋叫所谓初老啊，即系未老之前嗰、那个，即系老年前期，由50岁至70岁咧，系偏翻向即系正常体重系最好嘅。 嗯。 正常體重就是話，即係提升我哋個身體嘅健康，減低一啲嘅勞損啊，減少代謝症。咁呢個對所謂我哋常見嘅老人病，都係血管病咧，係可以控制好多啲嘅。咁但係咧，調翻轉係咪瘦好咧？其實我哋嘅研究發覺咧，一啲75歲或以上嘅一啲嘅人士咧，佢哋嗰個所謂死亡率同個體重嘅關係。 嗯， 我研究發覺。个体重系不足嘅人士咧，个死亡率系高啲嘅。 点解咧？ 75岁以上，佢哋嗰个即系体重低于所谓即系标准体重咧，个死亡机会大啲嘅。 系个原因系咩咧？ 点解咧？就系、我谂即系过往嗰即系20-30年咧，都好多研究有关于一啲嘅所谓肌肉嘅。问题啦，都系一啲所谓肌肉流失，即系肌少症啊！而家仲中意用个名叫肌少症，肌肉流失同埋肌肉少咗啦。咁都系肌肉少咗之后咧，就系一个所谓即系个治病嘅风险其中嘅一种。咁当然呢个肌肉少咧有多唔同嘅因素嘅，包括你营养不良啊，或者有啲人可能有啲潜伏性嘅一啲嘅癌症啊。佢或者有癌症令到佢嗰个即係体重下降，咁呢啲都会令到佢一个人呢个体重低，而喺个所谓流行病学嘅研究里面就发觉体重低嘅人呢个死亡率呢係较一啲少啲嚟讲，可能即係75岁以上呢就开始少少半啦可以。 听你咁讲呢，即係话过肥又唔好啦，过瘦又唔好啦，我哋应该要控制体重先至系最为上策啦。嗱，讲咧就容易，控制体重系咪即系话大家都觉得需要做嘅就系运动系最主要？食物方面咧又要即系检点啲啊，睡眠又要充足啊，又要保持心境开朗等等呢啲咁样嘅因素，先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控制得好呢个体重咧。 是咁咧，其實最緊要都有幾樣嘢嘅。一咧就係去定定自己嘅標準系統係咩咩嘅程度。 即係你嘅標準同我嘅標準唔同，咩高度唔同啊嘛，同埋男女又有別啦。 係，咁我哋所謂我哋根據頭先講嘅你個高度而去到決定你嘅體重，所以我哋個標準體重裏面咧就有嘅。你所有人都可以度到高磅到重之後咧，有好多嘅數據表一擺落去咧。一个同埋咧，有时我哋有啲榜啊， 嗯， 都有嘅，而家有啲电子榜咧， 自己 入，吓你入咗你嗰个体重吓，你譬如话屋企买电子榜，你屋企有四个人，每个人用个编码啊，每个人嘅高度摆落去咧，你咁度完之后咧，佢哋会得出你嗰个所谓 BMI body mass index 啊，即系话，咁你就可以去话听啊，你系即系正常啊定咩咧？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定立。我哋嘅目標嗰、那個即係體重啦，咁、呢個無論咩年齡都啱嘅啦。其實如果能夠去達到都係標準體重咧，都會係健康最好嗰樣嘢。咁啊點達到咧？咁啊一咧當然即係個運動係點解好咧？運動咧就係、提升嗰、那個即係肌肉嗰個強度。咁無可避免地五十歲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啲肌肉少嘅少量嘅流失噶啦。即係隨住年齡咧，我哋嗰個肌肉咧就會少咗。咁肌肉少咗，我哋會輕咗嘅喎。咁但係輕咗，其實就係你唔見到輕嘅喎，嗰啲輕咧變成咧脂肪啦。咁、個比例就唔好咯，因為你講緊脂肪比例多嘅時候咧，咁又係喎。而家市面上都有啲磅咧幫你度埋脂肪分布嘅喎。咁、如果你喺即係嗰個恆久嘅恆常嘅一個監測裏面咧，你度埋個脂肪比例咧，會知道係唔係好健康啊？因為脂肪多咧，其實就係嗰啲代謝症嗰、那個即係前設嚟嘅。咁你糖尿病，如果潛伏性嘅糖尿病嘅話，家族糖尿病嘅話咧，你個脂肪細胞多咧，你糖尿出現嘅機會咧就會早啲咯喎。咁所以我哋需要喺注意呢一方面咧，就要提升個肌肉能力。個運動除咗係可以減有機會消脂之外咧，其实都系唔会消好多嘅啫，因为咧佢个运动极咧，你个消耗嘅即系所谓能量咧都系有限嘅。我咁讲话，如果你去跑步，跑步卅分钟，然之后你饮一罐汽水， 系 有糖嗰啲正常嗰啲，咁你其实你都冇消到， 可能超越添噶，系咪？ 系啊，所以其实你即系运动可以消耗你嘅能量咧。是有限的，不过运动呢是提升个肌力，咁嗰个脂肪嘅分布好啲。 咁听你咁讲，即係话其实飲食都真係非常之重要喎、 係啦，咁我哋啲上咗即係年纪嗰啲呢，退休人士啊或者臭酸啊成嗰啲呢，其实佢哋做咩最多做咩最多呢就係得闲坐啊睇度睇下书睇下电视、跟住做咩呢得闲冇事做啊，除咗三餐之外点啊？ 瞓觉咯，有时会瞌下眼瞓。 瞓觉啦，定系个口都擘大啊？点啊？ 系咁就诶， 食下嘢啦，即系随手啊，随手啊攞 花生啊， 食啊，系啦，花生啊，咩饮下嘢啊，饮下果汁啊咁啊，或者咧就系味道唔好咧，就饮下啲有味嘅汁吓。咁呢啲咧都系喺恒常里边咧，俾我哋正餐里边咧。多咗嘅即係吸收嘅熱能，多咗吸收熱能咪開始漲盤啦。其實你會見到咧，好多人五十歲以上咧都開始會漲盤。咁尤其是女性啦，點解咧？ 係因為係咪更年期之後咧？ 係啦，啱啦，更年期後女性咧都本身咧都喺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改動底下咧，嗰、那個脂肪嘅結構會改動咗噶啦。咁所以因為佢。即係先天性嘅脂肪結構改動咧，女性咧係更年期之後咧，慢慢咧較為堆積脂肪。咁你諗下自己，有啲我都係正常地咁生活啦。我即係一路都係咁唔想食量咁唔上下，我哋運動量又都係咁唔上。點解我去喺而家呢個五啊零六啊歲，點解我好似個肚腩會多咗啲肥膏咁，好似唔好睇咁啊？咁咧呢個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女士嚟講咧。更年期后嗰、那个即系雌性荷尔蒙嘅减少，激励到嘅。 嗯， 嗱，咁即系听你咁讲，适量嘅运动啦，食物要食得均衡啦，同埋咧尽量少一啲嘅可能糖分高啊或者能量高嘅饮品啦。咁咧理论上咧要做好呢一个嘅控制体重咧就不是梦啦，系咪咁讲咧？ 啱啦，其实咧就我哋如果系嗰个所谓体重方面咧，就有少系偏肥嗰啲用咁嘅方法得噶啦。咁但系真系肥胖嗰啲咧，即系话你嗰个所谓体重系超过正常嘅20%或者以上咧，咁你就真系要可能要睇医生啦，或者见营养师啦，即系根据你嘅情况要去减。咁咧不过减肥呢样嘢咧，就好多人咧就系话我决心减肥，就系嗰样我唔食嘢，定系饮水，咁咧就或者一啲所谓即系特别即系极速减肥方法啊，我哋跟住食咗做一个月，跟住咧减咗可能5-6磅咁，咁咧就好开心，但系咧其实咧 好快反弹， 系啦，因为你系只系嗰段时间去做嘅话咧，你又会走翻出嚟， 同埋都唔健康啦呢啲方法， 好多时呢啲咁嘅极速减肥咧都会制造我哋所谓。即係酸性喺度㗎，因為我哋咧，如果極速減肥咧，其實咧都會燒咗我哋除咗脂肪之外咧，燒咗我哋身體裏面嘅蛋白質啊，肌肉蛋白質。肌肉蛋白質咧係唔可以完全消解嘅，咁去到嚟講最後咧，佢變成一啲有酸性，咁就都如果你本身有長期病患就好危險喎。咁所以減肥咧係點咧？就應該係頭先話，即係你減咗你嗰啲零食。跟住做翻一啲適量嘅運動，每一天都有大氧運動，跟阿佩佩去跑下步咁啊，咁咧就會慢慢減。點減法呢？其實咧應該目標咧每一個月減1-2磅，即係1公斤啊。每個月減咗1公斤咧，咁你就會可以，譬如話啊，你比正常體重多咗5-10公斤咧，你用5-6個月嘅時間減完之後，你變成呢個減肥嘅習慣，變成一個恆常嘅生活習慣咧，咁就唔會肥翻嘅咯。因為你減到去標準體重之後，唔會再跌嘅咯。 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最緊要咧，我覺得要定時咧望下塊鏡，覺得自己瘦咗啲、靚咗啲嘅時候咧，你個推動力又會大啲嘅。咁好啦，咁今日咧，希望咧大家聽完呢一個嘅減肥大計之後咧，咁啊定立呢一個新目標，可以咧令到自己身體更加健康嘅。好，咁啊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後生嘅時候咧，佩佩咧都比較瘦一啲啊，好多時候咧，人哋話啊，希望咧你都可以減下肥啦咁，我聽到減肥呢兩個字咧都會好怕，我其實想增肥多啲，不過年紀大之後咧就發現，哇，原來咧減肥一件相當困難嘅事嚟嘅。尤其是咧，即系可能咧呢一段时间疫情咧，就成日都宅喺屋企啦。哇，嗰啲脂肪咧就好似咧飙晒出嚟咁样啊！所以咧，如果你都有呢一个嘅脂肪嘅烦恼啊，做下运动啦，咁啊，即系个嘴咧就唔好食咁多呢个零食啦。就算你话哥哥姐姐，其实都好容易即系受唔住呢个零食嘅诱惑啊。做运动可能你话喂我啲膝头哥啊，其实都跑唔到步，唔紧要嘅，急步行下，每日做下柔软体操，其实都可以帮到手。最紧要系乜嘢？持之以恒啊，日日都要做啊。有啲嘢都系要每星期都要做嘅，就系、是、听清晨爽利切佩佩主持嘅三日节目啊。不过望个钟咧，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喺呢个5月尾啊，5月26号星期四嘅早上，呢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星期四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